啊啊， 指教，嗯，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不慌， 哎，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哎， 我很喜欢这样的。 嗯， 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啊，算我徒弟。 嗯， 哎，你算我没收徒弟，你我长大这没人拜，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啊， 你扣我行吗？ 我扣你 啊， 我揍你。什么叫靠你 啊？叩头啊，叩头拜师啊！来，上我徒弟上。哎，来，好 了。哪儿的事？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没徒弟 啊？ 你没徒弟啊？ 你拜 我？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 我学什么呀？ 学啊， 学什么？ 你看看 啊，我看看， 小什么都行啊， 小 你需要的吧 啊， 我需要的多了。 你小什么？天文地理， 哎，数学， 哎， 化学， 哎， 物理化 啊，这都学。 哎，历史， 哎， 学，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说学逗唱 啊， 音乐舞蹈， 哎， 煎炒烹炸焖煮溜熬，逢喜将过 啊， 看孩子做饭，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哎，你说 啊， 学问呢？ 啊，学问，我上您这学看孩子做饭， 演达人情皆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哦， 你需要学什么？ 哎， 你找我吧。 啊， 没有不知道的。 你呀、啊， 哎，认字多，知事多 啊。 哎，别的没有，知事多点， 知的事儿多。 哎， 知的事儿多， 知事儿多点。 哎， 你就光叫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哦， 马大学问， 王， 外号活字典， 活字典， 王，人家给送外号， 怎么个活字典？ 活字典，你要不认字，你找我， 找你干嘛？ 告诉你啊，念什么？不认的，告诉你这念什么？甭查字典。 哎呀，这有我这活字， 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哎呀，有学问。 哎，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哎，对了， 我是吧？ 对了， 那有学问，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嗯， 啊，听点， 真 听听点， 念的书， 这里没别的， 什么来这里 都书 啊， 都书。哎，你看，都看出来了。你摸，你摸吧， 摸， 使劲。 哎呀，摸什么来着？ 摸呀， 好，跟搓板一样啊，这。 啊， 什么？ 一个轮一个轮的， 这叫一轮是吧？ 啊， 一本一本的， 一本一本的， 哎， 就这么个手， 个手啊，精装的， 精装的， 哎， 嘿、哎，我摸不出来，你 摸呀，看呢， 啊， 看什么？ 看这意思呢？ 啊，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学问呢？ 啊，学问， 听呀，听， 听也听不出来， 怎么听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什么呀？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哦， 要破，还待客煎药？ 谁笑谁要破？ 你说的待客煎药，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嘿，没听说过，谁说话才有配句，有衬句？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啊， 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 我这点学问呢， 哎， 嘿嘿， 嗯， 咱说膀子立的啊， 哎， 我呀， 等， 膀子立的， 嗯， 嘿嘿，就冲您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 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膀子立的啊， 有这句话吗？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个吗？我这大学毕业。 你啊， 我这不前几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找你干嘛？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 哦， 近代史，就是稻盛年鸦片战争，让我讲，让我当那个副教授 啊， 副教授 啊， 好啊， 好什么？ 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 教授你们还来副教，还加副字 啊？ 但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啊， 你这连副教授 啊，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 啊，什么、 嗯、 皮大衣？ 嗯， 这么热天你还加皮大衣？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成啊，您撂家吧， 白天不穿。 哎，白天晚上也没用， 晚上干 啊。哎，那干嘛？ 嗯， 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哦，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